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谢教会邀请我当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今日嘅题目咧，就是、投票与儿女成长嘅对儿女成长嘅影响。可能弟兄姊妹咧会觉得今日呢个题目咧太过刺激啦，咁所以咧就我依家会有好多澄清嘅，所以你唔使担心，即系我哋会讲呢样嘢。咁亦都喺当中咧，我希望大家听晒先，然后先作出反应，好嘛？咁俾大家就有一个清晰啲嘅意思喺当中。咁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俾我哋一齐去到殿当中敬拜，请求你洁净你仆人一口，等我讲出说话满有神嘅意思，亦打开弟兄姊妹嘅心，让圣灵喺当中充满我哋，教导我哋。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首先要问几个问题，第一，选举同教养儿童有咩关系呢？牧师，你今日系咪求其将啲嘢扯埋一齐，炒埋一碟咁样？咁一阵间我会解释。第二样嘢，呢、这个教会经常问嘅，政教系咪一定要应该分离嘅咧？呢个系好多时教会会问嘅问题。佢话政教咪要分离，所以今日你咁讲咧系唔啱嘅。第三，除咗投票之后，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嘢？呢三个都好大嘅问题喺当中。咁但系首先咧，我要先澄清先。第一，我冇参加过任何政党，亦都冇为任何政党拉票，所以弟兄姊妹，即系今日嘅讲到咧，你唔好对号入座。我今日唔系拉票，亦都冇参加任何政党。我冇入过任何党，但系每一次我都有参与投票。我先讲咗我立场俾大家听。第三。在某一些重要议题上面，我会公开地发表我的立场，和约见相关的官员商谈。咁呢一个咧，我谂最近即系弟兄姊妹都会比较明显地睇到有几样嘢。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喺最近列治文就系讲呢个依家今年嘅二月嘅时候，我哋讲紧 Richmond 系咪应该起一个叫做呢、这个叫做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咁咧就係一個受監管嘅吸毒場所呢一個，咁我係公開地反對呢個意見，我係出席公聽會，我亦都係其中一個講呢一個。咁早三個禮拜之前咧，我就電台都有訪問我，亦都喺報紙裏邊去講，我好清楚話俾佢聽我反對嘅原因。咁所以咧喺某啲特別嘅議題上面，我係好清楚我有我嘅立場去講。不過今日唔係講毒品問題。所以今日我唔去特別講，但我今日講到唔係聽清楚，唔係為任何人拉票。我要先講，我係唔係為任何人拉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聽完之後，你覺得我今日係咁樣咧，我一定係支持某某某政黨或者支持某一個候選人。我再重申，今日講到我站喺嘅角度係投票同我哋嘅仔女成長有咩關係？这个是今天我所讲到的题目，而我今天不是为任何政党拉票，亦都不是跟大家说你应该投哪个党，我亦都不是这样。不过我很觉得投票这件事或者选举这件事跟我们的子女成长绝对有关系。好，那我先看看这段圣经，我会解两次。那我先给一个简单我们的中文圣经的解释俾大家，咁然后咧结尾嘅时候咧，我会解一个真真正正圣经嘅解释俾大家。圣经喺我哋嘅和合本咧就咁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嘅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中文圣经好正面啊，大家睇到系嘛？呢段圣经佢话俾我哋听就系教养我哋嘅仔女，等佢行应该行嘅道路，就系到老都不偏离。我好中意用另外一個翻譯，就係英文最後一個翻譯，就係 The Message 個翻譯。聖經咁講，佢話 ：The point your ki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hen they old, they won't be lost。翻譯出嚟就係話，指示你嘅仔女一條正確嘅方向，就算到老嘅時候，佢都唔會迷失。唔知大家有冇指示仔女去點樣去做一啲嘢？嗱，我大家可能會睇到，咁我都成日都講一樣嘢咧。咁我兩個仔都大啦，即係越嚟都慢慢大咁樣。咁我屋企咧就 好，大家都頂姊妹成日都笑我啦，因為到今日我都仲係未得嘅，我唔食辣嘅，所以而家弟兄姊妹成日叫我而家出嚟食飯得，但係咧總之辣嘢就免問噶啦，即係你唔使問我。到今日我都仲係唔可以食辣嘅，即係唔知點解食極都，所以你話食壽司我係從來都唔落日本芥辣嘅。所以你話日本芥唔落日本芥辣點食壽司啊？我就因為我唔中意辣，咁所以呢樣嘢，我啲仔女咧，我兩個仔咧係跟我一模一樣。唔食辣，完全唔点辣嘅，我哋都即系唔食辣，所以咧去嗰逢系咧啲咩麻辣火锅啊嗰啲咧，你唔会见到我嘅，因为嗰啲我哋唔会食呢样嘢，呢个系咁，我哋屋企嘅做法嗱，唔系啱同错啊，弟兄姊妹，我先讲呢个绝对唔系啱同错嘅问题，呢个只不过系个人喜好，呢个我先讲系个人喜好，但系我想讲点解我两个仔都唔食辣？固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家裡沒有辣椒醬，如果我家裡有辣椒醬，小朋友就可能有間中來試一下，都很正常，是吧？這個很正常。好了，那我兒子就早幾個月之前就19歲生日，最小的兒子19歲生日，那他的朋友呢就請他喝啤酒，他說19歲了，喝啤酒啊，這樣。接著我兒子呢就不喝，堅持唔飲呢個，咁啊，其中一樣就係即係佢即係由細到大，我哋屋企都唔飲酒，所以佢哋從來都佢都唔飲酒咁樣。咁但係咧冇辦法，十九歲俾人逼，咁跟住咧佢逼完之後咧，佢都飲咗啖，但係飲完一啖之後咧，佢擺埋咗啦，話唔得啦，好難飲。嗱，你聽唔聽到一個好好笑嘅樣嘢？佢同我講嘅時候我都笑，佢話你得唔得意啊？我話。你的朋友说喝啤酒很好喝的，但你喝完一口之后你说什么？很难喝啊，绝对不喝，很得意。我听完我都心里面很开心，我说啊，原来小朋友你都喝了一口你都觉得很难喝，是吧？是啊，跟着我说我的即是他的朋友中学识的，所以我都认识他们。那我觉得父母呢说19岁了，带他赌场走个圈，跟住他们笑他，说你19岁你爸妈有没有带我去赌场走个圈啊？没有啊，他带我隔离搭 Skytrain 而已，即是隔离搭天车而已，跟住被同学成班同学笑。那我就说，那就我问他，你有没有生气你爸不带你赌场？没有，我说没有好结果的。我说你都没见过你爸赌钱，为什么你会知道没有好结果？我说你们都不做的事不方好的。他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怎样身教小朋友。再一次我再澄清先，我不反对吃辣，我都不反对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喝一两杯，圣经都没有说这件事是错，我是选择不做是一件事。但是如果去到大是大非的时候，我去选择告诉我儿子吸毒是错的，我告诉他不应该吃那些药，那些毒品是错的，赌钱是不对的，我选择去这样教导他们。而我儿子到今日我很开心，他坚持跟我一样不去做这件事。作为父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指示给我们仔女什么对和错，就是到老他都不偏离。这个是我小仔，我大仔比我小仔更大，我大仔一样不烟不酒不赌，他比我的大小仔更加清晰，任何朋友说叫他去赌场，任何朋友叫他喝酒，他一定是即刻摇头，他说不会啊，我不会去啊，我不做。我跟他说其实你喝酒我也没有反对，他说你要试一下，你知道什么叫酒都没有问题的。他说不用啊，我不喜欢赌场，不用。这个是我作为父母我去教导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过原来你的做的每一件事是绝对影响到你仔女的成长？所以我觉得选举都是一个，等一下，我看回之前一，是了，选举其实都是一个教导小孩子的一个的教导的时候，因为教他什么叫做对，什么叫错。弟兄姊妹，在这个选举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人走出来讲不同的议题，讲了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摆一些时间跟他们讲什么叫对和什么叫错呢？我们这排吃饭呢，咁好少我们一家齐人嘅吃饭嘅，因为个个有个个嘅忙啦。但当我们一起吃饭嘅时候呢，少不免我们都会讲下嚟緊大家点样投票。咁我成日都同佢讲话，就係我哋投票，我唔会想影响你想投边个。不过我好清楚话俾你听，点解我会咁样投。咁我使就好明显佢知道我諗緊啲乜嘢。咁我同佢讲，就话点解我会咁样做，我点解会赞成，我点解会反对。我好清楚话俾佢听。因为我会指示告诉他们，这些是对和错。其中一个我们当然讲的就是毒品问题，我们会很清楚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觉得派发毒品是错的，我为什么觉得不对。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而我仔也都知道我的立场，他都明白我的立场，他都尊重我的立场，他一样，他是在那个位置上跟我们讲对和错。但同样我们都会讲话，有些什么事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都是他们会去想的。另一件事，我们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我们会教导什么人的权力和神的权力和神的掌权。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在选举的时候经常说什么，你给我的权，我就可以做某些某些的事，我就可以为你带来福利。但是你发觉当我们做人越久，你是发觉从政者很多时候都不会讲真话。很多时候从政者他们都是得过且过，甚至滥用他的权力去达到他自己想做到的事。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究竟人的权力是不是有极限，还是神的掌权是无穷尽的呢？我经常都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上帝呢，有些事是不做得的。很多弟兄姊妹听到我这句说话的时候，突然很愕然，我们的上帝是有些事不做得的。我们的上帝其中一样不做得的，就是提摩太后书有讲，他说什么，就是他不能够背负自己。那句说话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应承了的事，他是不可以反口。这个是很清楚圣经的教导，上帝有无穷的能力，有大能大力，但是他控制自己的能力，不会做一些违背他自己的事。譬如说他讲到明很清楚，他爱人的时候，圣经说他爱人就爱到底。这些是圣经里面教导。他有无限的权能。圣经里面当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曾经有很多的兵丁想捉他。耶稣说，我如果要救自己，我不可以派遣十二营的军去帮我吗？但是主耶稣却愿意牺牲自己的时候，他给你看到，就是他控制自己有的能力，为着要达成上帝的旨意。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教导我的小朋友，不要看人的权力看于过大，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当我们选举的时候，总有赢有输。当我们知道有赢有输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后生仔很得意的，那当他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专门去参加什么政党啊，或者他们去帮他们投票，绝对对的，我没有反对他们喜欢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这个有意义好的。但是看到这些后生仔看选举赢和输很大件事，很多输了 他支持的人输了，哇，看到他们喊晒啊，很不愤气啊，那个感觉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不要紧的，哇，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尊重的结果。而我们更加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如果那个人真的做的事是错得那么紧要，你觉得上帝会不会放过他呢？ 当我这样去教导我们的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就会看到，是啊，参加选举支持候选人不是错的，但是他们不要看到这件事过大，相反就看回尊重上帝的主权，尊重神，你自己是有更高的旨意，就算这个候选人不是你所愿意的得票都好，我们仍然尊重上帝，你仍然作王。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是什么？你真伟大，是吗？你真伟大就是好事伟不伟大？上帝伟大。不好事发生的时候，上帝伟不伟大？都伟大。这个就是我们教导我们小朋友的方法。第四，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人的帮助和神的救赎。这个是什么意思？很多候选人跟你说，你选了我之后，我就会帮你达到某得到某某某某某的福利，是吗？但是这些救帮助呢，一时三刻的啫。但神的救赎是永恒。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看回候选人所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长远地解决那个问题，还是一说我们上帝的救恩是永永远远改变人生。这些是我们值得我们去选举的时候教导我们小朋友应该怎么做。好了，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觉得选举百害而无一利呢？我又不是，我发觉选举有很多问题。第一个，我就觉得人治和神治，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告诉你们。我们尊重加拿大或者美国或者西方社会，他们有个人治的方法，我们选择的领袖出来去管理国家，我们非常尊重这件事。但是人治有人治的问题，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挂住自己政党或者某些人的利益，反而忘记上帝，你的旨意如何，你的心意是如何。记得主祷文怎样背？圣经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时候，其实他要我们尊重的不单是人的政治，而是上帝，你的主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更加要尊重神的主权？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说我们尊重人的管治，所以我们任何长官所说的说话我们都要接受。相反，我会去问这个是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好了，你发觉呢，这个就是我们成日为什么对政治失望的最主要原因，人的承诺和失信。我想不用解释的了，这点大家有哪一位政治领袖不讲大话？好心寒啊。我知道有时候有妥协的，亦都知道有些政治人很想达到某些目的，但是他却是做不到，因为他是少数想达到这件事。我明白，我完全知道。但你发不发觉有很多人应承了的事却是不断的。但是有得意的，当选举的时候他又走出来，你选我吧，我会达到的，我会做到的。下次选举呢，又达到不到。人好善忘啊！我成日话加拿大嘅候选嘅候加拿大嘅选民咧，好善忘，好多时都唔记得咗佢嘅领袖做啲乜嘢。最紧要系嗰啲领袖点啊？走出嚟，靓仔，或者走出嚟，佢哋会识讲嘢就得噶啦。其他嗰啲政策唔重要。但系我哋要教导选举系有问题，因为人有失信，有失信喺当中。权力的腐化和堕落，我想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给你看到，我们有不少的候选人，当他得到自己的权力的时候，他会出卖自己，出卖人格，出卖家庭，出卖他所建立的所有东西。我想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去说，也不需要对号入座告诉哪一位做老华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来了温哥华超过20年以上的，应该你都会知道，我们环教会曾经发生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曾经有一些候选人走出来，整个教会甚至整个华人教会倾尽全力想为某些人当选，最后他所做的事 不但令华人教会失望，甚至连他家人都不再投他一票。听清楚，我刚才说的是不单止他令华人教会失望，他连家人都不再投他一票的时候，人是有腐化和堕落，最后权力的操控和失衡。从政的人很多时候想希望权越大，同他越大的时候，他就会越容易犯错。这些都是选举给我们看到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等于我们就不要参加选举呢？不是。我相信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选举是人的权利和义务。我相信我们要教导我们下一代，你成为加拿大的公民，你的责任就是去参与选举，亦都可以在当中，甚至如果神是呼召你的，你都可以成为候选人。这个是按着神所拣选的时候去做。另外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有机会选择有能力的人代理我们管理的国家。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加拿大内，你就看到我们的政治领袖有没有智慧呢？自己分段了，我们不需要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些没有能力的人管理国家呢？如果他真的有能力管理国家，我们国家会变成这样呢？这个你自己想。最后，选举亦都教导我们学习信服。刚才我都讲了这一点，我再一次去强调，选举总会有一些失望的当中。有没有人跟我讲，说我仔都跟我讲，哇，我这么多年投票，是不是每一次投票选的人，那些人都当选啊？我说不是，大部分都输。那他就说，你做什么还要投票？我说，第一，我尽我的义务，第二，我是想教导你，你有份参与，我希望你在当中。一阵间我会再讲细路仔怎样参与在当中，但我们要学习，就是无论哪个当选都好，上帝啊，正如今天我们想唱的诗歌，我们主席大的祈祷，这个国家的主仍然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信服神啊，你让他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我信服在你带领当中，不容易的，但我们学习在当中。好了，以下的内容纯属本人意见，并不代表教会立场。我会在这些的头先所一阵间我所讲的东西，是我选举的时候我会考虑的因素，亦都喺呢个每一样嘢嘅时候咧，我都系有同我个仔女讲。咁你当然啦，个个有唔同嘅次序或者大家的重点。我只系想俾一啲嘅议题俾大家去思想。你觉得我哋应该点样投票？而我就系用咗我同我仔关心嘅事，然后我同佢哋一齐倾，然后我哋就将以下嘅事玩出嚟俾大家睇。第一，今次选举即系下个礼拜啦，或者可能而家投你尽预早投票嘅。你剩下国家来就可以了。再一次澄清，我不是拉票，我只是想说有什么议题令到我要选择今次选举要投票。第一，我觉得要投的，我其中要问问题就是治安问题。我问究竟这个治安好不好呢？近这几年的治安有没有恶化呢？这个是值得大家去看。不单止看到最近，我们看看附近有没有多了不同的偷东西的情况，甚至你看到有超级市场不断的被人偷东西，连你走去便利店你想买牛奶和雪糕都要落锁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这幅相不是真实的，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指标在这一个，即是你大个牌在你们的在你左手边那个牌啊，不是真实的。这个在美国三藩市有一个路牌，不是真的政府整的，不过是一班市民讽刺政府的政策，然后他就在整个三藩市的市中心建立这些路牌。他讲一样嘢，你个路牌写咩啊？如果你又睇得唔清楚，佢话偷嘢 请你少过950蚊。这个路牌它是写在这里，每一个的电灯柱或者每一个招牌它都请在这里，就是一班的市民整了这个的牌提醒人，甚至是一间很出名的铺头门口，它整了一个牌，就是请你偷东西少过950蚊。究竟发生什么事啊？因为美国定了一个法律，他认为捉了那些的偷东西的人，他们觉得上法庭用的钱更多，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法律，由原本偷东西少过150蚊不需要上庭，到之前讲到250蚊，到最近他将那个银码加到950蚊。只要你偷东西少过950蚊，你就不需要上庭了。是不是很讽刺啊？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哇，美国这样，好在加拿大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大家知道我们下面的州华盛顺州已经通过了法律，是250蚊偷东西都不需要上庭，而温哥华现在已经有政客告诉你，他都想将同一样的法律放在 BC 省，只不过因为我们有省选，所以他们要将这件事叫停，因为他觉得原来上法庭要用的钱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就说不如捉了放了他就可以了，再说捉了他都不会有钱给的了，做什么要捉他呢？所以美国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油站有一晚被人光顾，被人偷东西，总共损失了40000多元的货品。哇，损失40000多元货品，超过950蚊，警察是不是要做事啊？但是录像告诉我们，当晚偷东西的人数超过40人。警察见到这件事，他就跟他那位的店主就说，他说因为你们偷的数目少过，每一个人偷的数目少过950蚊，所以我们不会派警察到临，请你打电话去保险公司索偿。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想将同一件事发生在温哥华身上？我没有危言耸听，我是想给大家，有时候经常都说有图有真相嘛，是吧？自己上网刚才我所说的消息你自己看看，我给你看的照片是全部温哥华的报纸里面剪辑下来。我跟我儿子说，你想见到个社会变成这样的时候，请你去投票，投一个你认为不会令这件事发生的政党或者一个候选人。再一次澄清，我没有说给大家听投哪一个，我只是叫你回去自己做些调查。第二，经济问题，买东西贵不贵啊？不用说了，连我儿子回完崇拜之后，那时候他的朋友跟他说回完教会了，我们的盼望完了崇拜，牧师讲得很闷，我接着就要出去吃饭了，我们是这样的嘛，是吧？连我儿子回完崇拜之后，他就跟我说，阿爸，我都是不出去吃饭了。为什么？太贵了。哇，你那些是团契时间来的，我给钱都没问题。不好了，太贵了。买餸呢，一时买不下手，是吧？是吧？我刚刚那天，早两天之前，我经常都很喜欢去那间货仓式的店铺，不说名字了，你自己知道哪间就算了。去货仓式的店铺买蛋。但今次我又买不下手了，又加了价了。哇，买蛋都买到咁贵，但我屋企个个都中意食蛋嘅，咁点算啊？经济系咪问题？究竟我哋嘅政府有冇好好控制我哋嘅钱系点样使？而会唔会发觉有呢个世界出现咗有人冇工做，有工冇人做？我哋经济系咪出现咗问题？这个跟住我哋要面对嘅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揸人钱嘅问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平均一个加拿大人 ,BC 省啦，不要说加拿大啦。平均一个 BC 省省民，即係包括我哋當中每一位，你知唔知你哋爭政府幾多錢啊？我哋平均每一個 BC 省省民爭政府，省政府大約20,000蚊，聯邦政府係30,000蚊，而每一個人仲有大約7,000蚊卡數。咁我諗下，如果我一家四口，如果我真係爭錢，我成間屋首期都去咗嗰度咯。仲要計下，如果我哋有咁，我哋屋企一家四口，咁即係話我哋有28,000蚊卡數，天文數字嚟嘅，你諗下28,000蚊。咁當然我都係知道我哋成家都冇爭政冇爭卡數啦，我哋好清楚。但係如果政府不斷嘅印銀紙，不斷嘅去將係咁使，令到我哋而家嘅省債越嚟越飆升，而我哋嘅省債嗰個信用評級已經連續3年跌咗嘅時候，即係代表我哋每一年要俾嘅利息，而家利息好高啊！大家都知嗬，減咗息都仲係好高啊！我哋一陣間我會再講下一步，你會更加睇到個恐怖嘅地方喺邊度。我哋嘅省債每年俾嘅利息已經越嚟越高，甚至有啲候選人好清楚話俾你聽，佢話省債嘅嘢將來嗰代先還。啊，佢講個重點啊，將來嗰代咁即係邊個還啊？即係我哋嘅仔女還啦。咁我哋仔女還，如果佢哋還唔到，點啊？我哋嘅孫繼續要還落去。弟兄姊妹，我想問，咁樣還法？繼續我要繼續生仔就要幫人哋還債，呢個係咪一個負責任呢？我想問啦，你作為父母，你會唔會同你嘅仔講嗱，我爭嘅錢你幫我還啊？如果你還到唔緊要，我嘅孫繼續幫我還。我諗我作為阿爺，作為爸爸，我都好冇責任啊，係嘛？如果係咁嘅時候，我要問究竟我哋係咪唔識得理財，定係使咗啲錢喺唔應該使嘅地方？再去睇翻嘅时候，医疗问题会唔会令到我哋另外一个我哋要问嘅问题？睇医生而家好难揾医生系咪啊？睇专科又揾唔到，每五个 B、C 省省民就有一个冇家庭医生，点解呢？好多原因唔解释，但系我想头先讲话赤字问题，你知唔知道每一年 B、C 省嘅赤字还嘅利息？是多少钱啊？单纯我们 BC 省的利息，每一年省我们的省债的利息是184亿，即是差不多200亿啦，200亿加纸，不是美金，不是港纸，不是日元，184亿加元的省债。而180亿的省债的利息，每一年要给的利息，正好等于我们 BC 省一年的医疗费用的使费，即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那些赤字，我们又有多184亿出来去增加我们的医疗的服务。但是我们似乎好像不是这样，我们的医生不够，甚至我们宁愿使多些钱将病人送到美国去医疗。我有嘅醫療朋友同我講，我哋而家用緊嘅醫療設備係1970年代用嘅方法，呢個係咪我哋唔係冇人才噶？係咪我哋將啲錢使咗啲唔應該使嘅地方？呢個係大家要問嘅問題。跟住我哋要問嘅問題就係教育嘅問題，呢個睇得唔係好清楚，唔好意思。簡單啲咧，佢解釋就係話。我哋睇我哋嘅小学生，佢哋读书或者中学生读书，你知唔知道？原来我哋嘅中学生同小学生数学喺10年班嘅数学，有48%嘅小学嘅中学生系唔识计数，达唔到10年班嘅水准。无怪乎我哋而家嘅教育嘅水平喺全球嚟讲，加拿大不断咁样跌，话我哋嘅细路仔唔识计数。咁就另外一個就係48% 就喺你哋嘅右手邊，左手邊嘅嗰個圖就話俾你聽，大約有18% 嘅細路仔係讀唔到10年班所讀嘅書， 什么叫十年班所读的书，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报纸，我们英文报纸，他们写的语言用的方法就是十年班的报纸。原来我们的小学的小学生、中学生读来读去都达不到这个世界的标准。但是钱使在哪里啊？早两个礼拜有 Pro D Day，即系大家就系教师嘅进修日，但系嗰日都系一个好多人走咗去市中心示威嘅日。当日示威就系教话俾你听，我哋将我哋嘅资源、教育嘅资源放咗啲唔应该放嘅地方，违反圣经真理嘅地方。好多家长带埋个细路仔，嗰日有超过一千人。但同一時間對面都有另外一千人反對呢班家長。我哋嘅教育用嘅錢放咗啲唔應該嘅地方。弟兄姊妹，我哋而家學校教嘅係乜嘢咧？教嘅唔係性教育，我哋學校教嘅係性愛教育。請容許我好清楚、好坦白嘅話俾你聽，而家學校教緊啲乜嘢好嘛？如果你學校的小朋友没有避孕套，你是可以问学校拿的，免费派发。我赞成这里的小学或者中学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在五岁之前的性教育课程，教他们如果你身体不想人碰，你要告诉别人 No， 我是这个很赞成。这个五岁之前那部分是非常对的，唔准，唔准掂，因为呢个系我嘅身体。No， 我好赞成。但系十岁咧，嗰、那个课程教乜嘢啊？如果你想俾人掂，人哋又想掂你，你就可以掂噶啦。呢、这个系我哋而家嘅性教育嘅课程。十八岁，我哋 B.C. 系十九岁先去投票啊！大家知道系嘛？十九岁我哋先可以行使我哋公民权利去投票，但系我哋嘅合法性年龄系十四岁，所以我话我哋而家教紧嘅唔系性教育，我哋教紧系性爱教育。我知道，因为贵教会咧系录影今日嘅讲章，我亦都知道我个名摆咗上网咧，就万劫不复噶啦！但我都要系用按住圣经嘅真理去讲呢样嘢。喺咁嘅时候，我哋作为父母，我哋点样去教我哋小朋友？我感谢神，我一路都同佢讲，呢个系我太太，呢个我曾日都我成日都讲系记咗喺我心里边。究竟你想性教育系由父母教？定系一话荷里活教，我就教我仔，系啊，难以启齿啊，我唔识讲，但系我每日都同佢讲，记得守住你嘅身体，守住你嘅身体，唔好人哋话佢想掂你，你就俾佢掂，呢个唔系。你的身体是上帝，亦都是你自己。还有一件事我教埋佢，这个身体亦都属于你将来的太太，守住你的身体。好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讲了这些议题很震撼，是吧？那我们怎样教我们小朋友呢？第一，用爱心去聆听倾谈。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些议题这么激烈的时候，真係會，你可能有啲細女或者其他人就會好有反對嘅聲音啦。如果唔係，你睇下電台嗰啲嘅打電話上去節目，點解大家會嗌交？就因為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啊嘛。請大家用愛心去傾談，仔女會有同你嘅意見有唔同嘅，好正常。但係可以傾，因為大家係一家人，可以傾，慢慢傾。第二樣嘢，如果你發覺遲咗咧，咁到而家都要做噶啦。細路仔開始教起。好細個，我哋要教我哋小朋友乜嘢啱同乜嘢錯，我哋一早要開始教佢。另外，多啲淨係講議題， 我哋所议题嘅意思系乜嘢？净系讲嗰个嘅件事，唔系针对嗰个人。因为好多时小朋友咧，佢哋自话你针对嗰个政党，你针对某某嘅候选人，唔系我系针对件事。嘅时候咧，细路仔就会容易都同你去接触去倾呢样嘢。另外咧，就用啲实际嘅例子去支持自己嘅论点，即系唔好讲大话，净系讲头先我所讲嘅，大家睇到啲所有嘅图。是全部报纸都有的，所以你觉得我只是讲真的东西，请大家去回去看。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先发觉，我最后先会加 回到圣经。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牧师，你是牧师来的嘛，为什么一开始你又不讲圣经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发觉，如果我们下跟他说，因为圣经这样讲，这样讲的时候，小孩子可能未必有兴趣想到你跟他谈。反而就是我跟他谈开了个话题之后，当大家建立了一个共通点，我再回来说，其实我圣经是这样讲的时候呢，是更加有效。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即是回圣经。最后呢，一家参与。为什么一家参与呢？由小大我两个仔很小的时候呢，每一次投票我都带我两个仔投票站。美国做得比加拿大好的。但我都会鼓励大家，如果你的小仔还是未够岁数的，鼓励他们一起去投票。带他们进去投票站。他们小的时候呢，带他进去里面，跟着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投完票了。那些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一个 sticker 给你，就是个贴纸就贴在那里。那我很多时候就叫他了，给我个仔，给多个给他，很开心。好了，到他大一点了，我就跟他说，你帮我放入投票箱，做完了又贴张 sticker， 很开心。接着到他大一点了，我就说，你帮我画线，很喜欢。做完了又有一张 sticker。 到今次了，两个都可以投票了。原本呢，我阵间就过隔篱投票噶啦。咁但系咧，我两个仔就话等埋我哋。好，咁我哋再约时间，我哋一阵间就去投票。我话我唔知几点钟，我唔识答，因为我都唔知佢几时得闲，即系大家又唔同时间大个仔啦嘛。咁但系就话一齐投票。好，一家人出动，佢哋一齐投票。我冇影响我话俾你，你要投边个党冇，我从来都冇，我就系话，按住你的良知投你应该做，但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好，我们一起做。好了，刚才我都讲过，说这段圣经教养孩童使得行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都不偏离，这段是刚才我读的圣经，是不是？中文圣经很正面，但原文希伯来文原来是另外一个意思。原来希伯来文那段圣经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教养你的仔女，等他行当行的道路，他到老的时候他就会走失。他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原来原文圣经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好好教你的仔女，原来到最后你的仔是会迷失的，他会走错路的。为什么很多仔女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做父母没有好好告诉他什么叫对和错，由小到大由得他自由发展。但是当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什么叫对和错，是因为我不想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你，要你好好教养你的仔女，等他不要走错。这段是圣经里面对我们作出的警告。好了，如果这样说，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呢？祈祷。刚才主席读了这段经文，容许我再读一次。圣经这样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恳求祈、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对我们教会来说都当头棒喝。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差，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为这个政权